只是任小素不知道的是，这位超凡者也不是平白无故这么嚣张的。因为他被收编宗室的三个月里，宗室甚至拿炮弹测试过他那防御体系的坚固程度，结果他竟是连炮弹都给挡在身外了。所以这超凡者忽然出现，其实只是要在装甲旅赶到之前拖住他们罢了，换别人可能还真拖不住尖刀脸。但让他意外的是，任小素那柄黑刀似乎还真没有砍不动的东西。宫殿说他是最锋利的，那就一点假话成分都没有，绝对最锋利，没有之一。然后超凡者就跪了，任小素他们再次乘坐蒸汽列车远走。后面宗务见再次被任小素他们跑掉，气得破口大骂： 不都说是很厉害的超凡者吗？怎么拖一会儿都拖不住，废物！ 宗务说完便看向身边另一个超凡者： 你不会也这么废物吧？ 那超凡者眼皮子跳了跳： 我肯定比他强，但我擅长的是寻找其他超凡者，不是战斗。我为宗室找到了那么多超凡者。 宗务不耐烦地挥挥手： 哎，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？ 我这能力一天只能用三次，今天的三次已经用完了，而且范围不能超过方圆100公里。 还说自己不是废物。 这会儿宗务惦记自己的金子都已经急眼了，哪还有心思跟着超凡者客气。这位超凡者一听这话就有点恼了，他也没说自己心中剩下的疑惑。在他感知中，对方明明只有一个超凡者，为何大家都说是两个甚至三个？这也太奇怪了吧。任小素他们在蒸汽列车里讨论着，张小满疑惑道： 这装甲旅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 焦小晨问道： 不知道，是不是咱们今天摧毁工厂后顺出来的东西上面有定位仪器什么的？ 不会，咱们当时就拿了点香油，别的啥也没拿，那里也没值钱东西。 张小满对所有人说道： 哎，你们没拿什么东西吧？ 没有。 行军打仗期间，咱哪会干那种坑战友的事儿？绝对不会偷摸藏东西的。 那该不会是有内奸吧？ 谁是内奸？我给你个机会自己站出来啊。 哎，我看你才像个内奸。 对，我也觉得连长像内奸。 好好的讨论忽然就变成了乱糟糟的模样了。任小素平静道： 肯定不是内奸的问题，应该是相关能力的超凡者吧。宗室如此重视我们，连装甲旅都派来了，没道理只派一个超凡者，肯定还有其他的。 如果有内奸，那么北湾河和强湾山就不会打得那么轻松，144壁垒的步兵团也不会拿他们尖刀连毫无办法。何况尖刀连向来阵亡率极高，送个间谍到尖刀连基本上等于白给，上了前线一炮就给轰死了。就算宗室的情报负责人再弱智，也不会把间谍安插在尖刀连啊，没啥价值还容易死。也就是任小素来了，才让尖刀连忽然变得很重要。所以任小素猜测是超凡者所为，毕竟如今超凡者之神奇常人很难揣测。 如果这装甲旅总是能找到我们，那该怎么办？ 焦小晨问道。 甩不掉的话也很恶心啊。 想想要是老有一支4000多人的机械化部队跟在身后，不知道啥时候就能追上自己，想想还是挺慌的。 这超凡者肯定也是凭借什么东西才能找到我们吧。 任小素皱眉思考，就算是超凡者也不可能全知全能，想找谁就找谁，肯定是有条件的。例如影子的操控极限距离是1公里，再例如暗影之门的开启距离也是1公里，他不信对方超凡者没有这个距离限制。事实上那位擅长寻找其他超凡者的选手确实为宗室立下了大功，例如庆枕这样的人身边也不超过3个超凡者，之前为他挡狙击枪死掉的一个算是4个。不是说庆氏境内没有超凡者了，但像王从阳、许贤楚这两人一样，都在庆氏境内生活，却低调地隐藏着自己，并不愿意给谁卖力。所以超凡者还是有的， 任小苏感觉一个财团境内少说也有两位数的超凡者，只是没人把他们找出来而已。而宗室这边不一样了，例如任小素他们见到的那个有点彪乎乎的超凡者，还有之前被杨小锦杀死的韩阳也是，都是被这个能够感知其他超凡者存在的人给找出来的，强行征召进入宗室军方。当然宗室也并没有苛待他们，都是极好的待遇供着，并辅以洗脑工作。而这个能寻找其他超凡者的超凡者太重要了，这次光是用来保护他的部队就有一个侦察连，这支侦察连只负责保护他，不用干别的事情。此时任小苏想了想，便干脆全速行驶蒸汽列车向远离宗室地盘的边缘开去，想试试能不能依靠距离摆脱这支装甲旅。只是路上走了很久之后，任小素忽然看到前方一辆越野车正在向东行驶着。因为道路不好的缘故，越野车开得并不快。 哎，这里怎么会有一辆越野车呀？ 张小满好奇道。 这偏僻的地方也没什么宗室的军事区啊。 不知道是谁， 江小晨说道。 但肯定是宗室的人，弄死算了。 别急别急， 任小素皱眉， 能坐越野车的肯定是军官呀，咱们抓住他看看能不能审讯点什么东西出来。 此时那位1237团的副团长正独自驾驶越野车想要逃离宗室地盘，这次跑路他连老婆都没带，不然带上老婆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这会儿他老婆在144避雷里指不定怎么骂他呢，但他必须跑啊。宗室指挥部那边忽然说让他当团长，可那群178要塞的杀屁专杀团长啊。当然这位副团长也不是很确定，连死三个团长也可能只是巧合。他很慌，可正跑着呢，他忽然在后视镜里看到那辆快速靠近的蒸汽列车。好了，他确定对方真的是他妈专杀1237团的团长，他都跑这么远了对方竟然还在追，疯球了吧，我都说我不当团长了呀。然而这事儿还真不算是什么巧合，毕竟副团长想跑，尖刀连也是在逃跑，大家走的都是一条路，这可不就撞上了吗？这蒸汽列车要是再往前开100多公里，任小素还能见着李神坛呢。蒸汽列车快速将越野车逼停，这副团长也是果断，他直接下车举起双手， 我投降，别杀我，我都说我不当团长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追杀我？我真的不当团长啊。 任小素他们下了蒸汽列车一脸茫然，这老小子说啥呢？ 什么团长不团长的？ 张小满用枪指着副团长慢慢靠近过去。 车里还有人没有了？ 没有了，就我一个人。 副团长看着张小满凶神恶煞的样子都快哭了，此时100多个人围着他，他就是有10条命也不够死的呀。任小素皱眉问道， 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？团长怎么了？ 副团长也茫然了， 你们不是专杀1237团的团长吗？ 张小满他们面面相觑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。然后经过这位副团长的详细解释之后，尖刀连全体战士内心都同时冒出俩字，卧槽。焦小晨震惊， 咱们已经杀了三个团长了。 任小素默默听着副团长的陈述，整个内心都震惊得无以复加。而副团长看着尖刀连这群人心说，你们这么震惊是怎么回事？富饶嘀咕道， 咱现在起码有个星辰勋章到手了吧，我估摸着星云都有可能了。 先不说别的，宗室内部有没有擅长找人的超凡者？ 那位副团长愣了一下说道， 找人？这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有个超凡者擅长寻找其他超凡者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来到北地宗室这么久了，尖刀连他们虽然打了不少胜仗，但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依然像是无头苍蝇一样 乱飞乱撞。尖刀连盲目到什么程度呢？大部分时间他们只知道自己是怎么打赢的，却不知道自己打的是谁，也不知道还有谁要过来打自己。而现在突然抓到个1237团的副团长，让尖刀连他们忽然像是豁然开朗了一样。任小素最关心的还是装甲旅为何能找到他们，在副团长这里也找到了答案。 原来是可以找其他超凡者的选手，还坑了不少其他的超凡者。你说他的搜索范围只有100公里是吗？ 哦，是的，之前他还被护送来144壁垒找出了一个超凡者呢，这事儿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的。 副团长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接受审讯，旁边的富饶小声问道， 我们真的打死了三个团长？ 对，李明利、宗清、宗汉这三人，其中宗汉原本还是北湾河的旅长。 富饶喜出望外，按照副团长所说，那他们尖刀连做下的事情可算是大件了，价值50000块钱的星辰勋章没跑了，这下子他母亲治病时欠下的钱就能还上了。而张小满看着副团长乐呵呵笑道， 要不是遇上你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牛逼。 旁边的焦小晨说道， 跟你有多大关系似的，不都是任小素的功劳吗？ 张小满瞪着焦小晨就怒了， 难怪你最近身体结实了不少，平常都他妈在练习抬杠是吧？ 焦小晨顿时无语了，这他妈什么跟什么呀。而那位副团长此时连个屁都不敢放，生怕惹怒了面前这群沙皮。就在此时，任小素忽然问道， 之前我们发现有一支装甲旅正在追击我们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我们就这么点人，不至于出动装甲旅吧？ 上面以为你们来了很多人呢。 副团长小心翼翼解释道， 不过装甲旅的事情大概是我逃离之后了，我并不知情。 那144壁垒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你们1237团是什么状况？ 我逃离之前1237团已经人心惶惶了。 副团长小声说道， 整个144壁垒就剩那么点守军，还被你们打没了一半，至于我走之后就不清楚了，但可以猜到此时144壁垒里面是没有人管理的状态，1237团里其余几个副手也是面和心不和。 任小素忽然说道， 我知道我们该干什么了。 当天下午，尖刀连带着生无可恋的副团长一路长途奔袭144壁垒，此时装甲旅应该正向北方追踪他们，而那个超凡者追踪的范围也不过就是100公里，蒸汽列车早就甩开老远了。事实上装甲旅这玩意儿听起来唬人，但坦克和装甲车在荒野上的行进速度撑死了不过时速60。要知道现在大多数坦克哪怕在平坦公路上的时速极限也不过是80左右，这种速度怎么可能跑得过尖刀连？所以尖刀连现在就必须跟装甲旅比速度。你不是想来追杀我吗？那你慢慢追着吧，我看你是想屁吃。蒸汽列车来到144壁垒闸门前，根本无视城墙上守军的机枪扫射，还没等守军来得及调整近防炮的射距角度，蒸汽列车便已经撞碎了那城墙闸门。任小素骤然吐出一口血来，但他擦擦血迹跟没事人一样看着副团长， 粮仓在哪儿？ 东边。 他逃跑也不光是因为不想当团长，而是担心自己被当作间谍抓起来，毕竟三个团长都死了，就你没事，而且敌人总是能掌握团长的行程，你敢说和你这副团长没关系？这他妈关系大了呀。战时兴许还不会动他，但战后一定会有人找他秋后算账。副团长知道自己不是间谍，但任小素看着他的眼神仿佛在说，你现在是了。任小素和颜悦色地对副团长说， 你现在呢就是我们尖刀连的临时编外人员了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争取做个对壁垒有用的人，为壁垒争光。 副团长心里苦啊，他有心想问问打掉144壁垒的粮仓之后能不能放他离开，可他看着任小素有意无意地指着他的枪口，顿时不敢说话了， 这上哪说理去？正如这位副团长所说，这时的144壁垒已经是一座纸老虎了，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壁垒的部队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力量。蒸汽列车一路冲向东边仓库，那边仓库占地面积极大，宗室144壁垒附近良田近五年的收成都在这里了。粮仓正面有哨卡，甚至还有重火力，围墙高筑，还拉有铁丝网。只是任小素的蒸汽列车根本就没有走正路，撞到一面墙就冲了进去。 赵小满， 哥， 咱们在车上只是放火烧粮仓，不要恋战，听到没有？ 是。 张小满亢奋回应，结果这时候尖刀连其余战士都面色古怪，张小满怎么忽然搞得像是任小素手下的班组长一样？你他妈浓眉大眼的张小满竟然这么急切地提前巴结下一任司令。尖刀连在144壁垒里一路杀人放火，北边131旅得知消息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现在想要回援144壁垒，最少也得六个小时的时间，那时候恐怕整个144壁垒都凉了。不过尖刀连进来之后，原本是有人提议直接开枪扫射，制造居民混乱的，但张小满坚决地阻止了，说178要塞不干这种事儿。壁垒里的水龙丝是专门负责灭火的，可他们灭火的速度哪有尖刀连放火快？而123集团剩下的驻军一看大势已去，竟然干脆不阻击了，而是收敛了财物，纷纷往壁垒外面逃去。这事儿不管结果如何，123集团一定要为这件事情背锅了。这时候不跑，以后也没好日子过。宗室处事有多苦烈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逃跑时有人还说， 我怎么好像在那辆火车上看到副团长了？ 三连的连长狠声说道， 我早就说他可能是间谍了，你们还不信？ 任小素奇怪道， 我怎么总感觉这144壁垒打得过分容易了？ 眼瞅着粮仓都烧了大半，装甲旅还在北方奔回支援，等装甲旅到的时候，恐怕尖刀连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整个壁垒都没什么抵抗力量，壁垒内部虽然混乱，但大多数是因为居民的恐慌。而一旁的副团长听到任小素这么说，顿时就无语了，这还容易？您都弄死仨团长了，副团长也在您手上，这还容易？您这说的是人话？只是烧粮仓的时候，任小素发现这粮仓之内竟有三分之一的仓库是空的。他问副团长， 这些粮食都运上前线了吗？ 啊，没有，都在战前被各个将领用各种名目买走了。 他们打仗还得自己买粮食？ 啊，不是，他们是打算仗打起来涨价卖给居民的，这事上头都不知道。将领们说现在把粮食卖给他们，以后等粮食价格落下来，他们再补上库存就好了，没有人会发现的。毕竟原本计划里这场战争其实用不了多少粮食，最起码是用不完的。 不过现在好了，任小素竟是变相的给那些偷偷囤积居奇的宗室将领打了掩护。大火一烧，没人知道这里的粮食少了三分之一。只是任小素不爽的是，看来这次烧粮仓对战事的影响虽大，但绝对不是致命的，因为粮食分散了，宗室财团总有办法把那些失散的粮食给找回来。此时宗室指挥部里所有将领都灭尘如水，司令员宗应忽然把手中的钢笔摔在了桌子上。 这宗务是干什么吃的？都已经应许他在131旅追捕敌人了，还派了两个超凡者，为何还能让对方在眼皮子底下把144壁垒给烧了？还有144壁垒的驻军又在干什么？难道一点防御力量都组织不起来吗？看着敌人烧掉粮仓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宗应的怒火已然是要爆炸了， 把他们团长给我毙了。 话还没说完，宗应这才想起来123集团此时没有团长，连他们副团长都跑了。 这生气的时候连个能推出来当替罪羊泄愤的人都没有啊。一名将领说道。 司令，事已至此，要想对策了。 宗应冷声说道。 调集所有壁垒的储备粮食，收缴所有储量，还有你们手中也握有一些粮食吧，都给我交上了。此事涉及财团成败，不要再打你们各自的小算盘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了什么。 这要是将整个宗室的储备粮食全都集中到前线了，甚至包括壁垒居民家中的粮食，还有将领们手中的粮食也很多。在知道要打仗的时候，不少将领提前得知战事，便开始大肆收购粮食，囤积居奇。他们很清楚，这战争打起来，粮食是一定会涨价的。别看一斤米只有一块多，很多人总觉得这玩意儿能赚钱吗？但是打起仗来，那米价说不定就是四块、五块，甚至涨到十块都有可能。届时壁垒里的居民总不会饿死自己吧？所以那些居民手中的钱，终究会被这些囤居积奇的将领收拢在手中。十倍的暴利，谁不惦记？这是在吸壁垒居民的血。忽然有将领说道。 现在问题是，这支178要塞的部队怎么办？总不能继续容着他们在后方作乱吧？ 宗应也是心里苦啊，他当然知道，若是再这么让尖刀连折腾下去，恐怕仗也不用打了。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这尖刀连依仗是什么了，他们拿着尖刀连能怎么办？战争中所谓的闪电战，就是利用飞机与坦克部队、炮兵、装甲及摩托化步兵等多兵种组成的密集的装甲突击群，在战术空军的协同下迅速突破敌防线，并向敌纵深目标进行快速的穿插机动，对敌进行分割包围，从而对敌进行歼灭作战的模式。现在他们没有飞机，就只能依靠坦克了。在战场上，时速60的坦克都叫闪电了，那他们人家时速120的是啥？自家坦克的速度跟蒸汽列车一比，就跟拖拉机似的，怎么追啊？ 提前发动后续计划。 宗应冷声说道。 若是178要塞觉得这样就能获得战争胜利，那就太小看我宗室了。我要让178要塞鸡犬不留。 当天夜里，黑石和尚数座浮桥在波澜中纹丝不动。这是178要塞赖以前进的补给线，也是生命线，必然建造的极为结实，且每日都有工兵营维修养护，更换配件。然而夜色中，黑色的河面上忽然有上百艘快艇疯狂地接近着黑石河的浮桥。起初这些快艇竟是以艇上士兵用桨来人力推进，这样便能悄无声息地靠近浮桥10公里左右。只是当他们进入10公里范围后，那一艘艘快艇骤然拉动引擎，轰鸣着便向浮桥方向冲去，而这些快艇上则放置了大量的 TNT 炸药。当178要塞在黑石河附近的驻军发现他们时，已经晚了。重机枪的轰鸣之中，试图将这些快艇给拦截下来，可快艇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而且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，仿佛一个个都不要命了一样。轰隆隆的爆炸声传来，那些快艇即将撞上浮桥之前，艇上的宗室士兵便点燃了 TNT 炸药上的附加的雷管。雷管爆裂的一瞬间，也将 TNT 引爆，整个硕大的浮桥竟是从中间断裂开了。随着宗室士兵不要命地冲击浮桥并引爆炸药，那178要塞赖以渡河的浮桥竟然破碎着向下游飘去。一时间，黑石河再次将河流两岸的178要塞部队给截成两段。此时北岸的178要塞部队再无退路，也断了补给。北岸的要塞将领纷纷看向张经理。 司令，怎么办？咱们…… 张景林在军中皱着眉头望向远处河流上的滔天火光， 准备背水一战。 可宗室的计划到这里仍旧没完，一支宗室的精锐部队早就从后方的阿拉善盟出发，竟是一头扎进了戈壁之中，如一柄刺刀似的直至扎向西北178要塞。阿拉善盟西边是一片戈壁，如今这年代， 没人会闲着没事往那里钻，那里是真正鸟都不拉屎的地方。所以在战争开始时，其实所有人都知道178要塞与宗室146要塞之间其实直线距离并不算特别远，但很少有人想过要在这片戈壁沙漠上做什么文章。若是一支部队想要穿过去，基本上跟痴人说梦一样。然而宗室图谋178要塞太久了，宗室所属地域位置资源稀缺，远远比不上178要塞、庆氏、杨氏，甚至连李氏都比不过，所以向外扩张寻求资源，这是宗室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只有庞大的资源才能支撑他们的野心。资源在哪儿呢？当然在178要塞。要知道178要塞堵在西北外更辽阔的疆域， 那片土地上埋藏着整个壁垒联盟 90% 以上的矿藏， 还有大量的天然气、原油、各类金属矿物。在宗室看来，这些东西放在178要塞那群沙皮手里不加以利用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，浪费了。几年之前，宗室便悄然开始有秘密部队向戈壁里运输物资，而如今他们在一片小小的绿洲之上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前进基地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有一天能有一支凶猛的部队可以借助这前进基地穿过戈壁，然后给予178要塞致命一击。其实宗室知道178要塞要从黑石河北上打武川山，也知道178要塞炸掉北湾河之后宗室南下奇袭的路就没了，但一切都在宗应的计划之中。178要塞也同样没有了撤退的道路。宗室早就得到了非常确切的情报，如今178要塞里只有一支独立团驻守，整个要塞可谓是倾巢而出，所以如今防务空虚的178要塞已成了孤岛，再无人可以救援。只要宗室占领了178要塞，那么张景林他们就算重新修好了浮桥也没家可回，没要塞可守了。到时候178要塞部队的补给断绝，还不是任宗室随意拿捏。宗应计算着时间，只需再有七日，自己的部队就能穿过戈壁抵达178要塞，兵临城下。宗应眯着眼，他心想，如今张景林不知道猜到这一切没有？应该猜到了吧，自己断掉他们在黑石河上的去路，用意还是挺明显的。但猜到了又如何？张景林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挡他占领178要塞了吧？之前折损了那么多部队，用上了那么多炮灰，不就是要吸引张景林来到黑石河北岸吗？还是自己技高一筹？虽然中间出现了尖刀连这样的小插曲，但没关系，一支连队再厉害也不可能影响大局。虽然粮仓被烧，但宗室还能支撑一个月之久，这段时间足够他拖死178要塞部队了。毕竟张景林也断了补给，不是吗？一想到要战胜张景林这位成名已久的天下名将，宗应心中有着难以遮掩的亢奋。到了他这个位置，只有权力和史无前例的胜利才能勾起他的欲望了。此时张景林身旁的装甲旅旅长胡兴之看向他， 司令，宗室截断我方主力的后路，一定是要图谋咱们的要塞呀、啊、司令你想想办法。 张景林看向胡兴之， 你我唯有在此背水一战才能胜利了。诸位，我们必须尽快拿下武川山，这样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。通知后方的工兵营尽快重新搭建浮桥，问他们需要多久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参谋迟疑道， 刚才便询问了，南岸的工兵营说需要10天，倒是可以建简易浮桥，那个快，但机械化部队过不去，等于白搭。 10天，就算10天之内搭建好浮桥，他们回到178要塞也得再加上7天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忽然间周应龙从前线跑回来， 司令，司令，是尖刀连的电话。 众人顿时一愣，他们哪能想到这时候那后方的尖刀连竟然恢复了通讯。此时尖刀连刚刚从144壁垒杀出来，他们不止烧了144壁垒的粮仓，还抢了卫星电话出来，这才有机会与178要塞部队联络。张景林接过卫星电话，电话对面的大嗓门张小满兴奋地吼道： 司令，是司令吗？ 我是张景林，你说。 我们把144壁垒的粮仓全都烧了，打掉了七八支连队，还杀了123集团的三个团长，副团长现在也在我们手上。 张小满嘚瑟着，生怕张景林不给他发星云奖章似的，一口气把所有的功劳都给说出来了。张景林身旁的一众将领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尖刀连竟然干了这么多大事，难怪宗室要抽调兵力回到后方对付他们。这他妈是一支连队吗？就算是一支独立团恐怕都做不到吧。尖刀连也忒生猛了。可众人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如今战局已经不是烧粮仓、杀几个团长、打掉几个连队能改变的了。却见张景林笑道： 你们做得很好，但也要注意安全。 司令放心，我没有伤亡。 将领们又牙疼了，他们都想象不到尖刀连是怎么零伤亡做这么多事情的。张景林笑了笑，叮嘱了张小满几句话，便把电话递给了周应龙，全程都没有提任小素一个字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战里恐怕任小素居功至伟。周应龙拿过电话后对张小满嚷嚷道： 哎，行了行了，知道你们立功了，现在没空跟你叨叨啊，你们先撤退到安全的区域再说，我们这边现在情况很危急。 危急？ 周应龙顿了一下，叹息着把大致情况说了一下。张小满身边的尖刀连战士都听着电话呢，大家全都有些不知所措，怎么就战况忽然急转直下变成了劣势？而且宗室可能要占领178要塞了，那自己的老婆孩子怎么办？富饶喜欢的那个姑娘怎么办？大家的梦中情人陆瑶怎么办？ 营长你放心，他们能去打咱们178要塞，咱们也能去打他们146壁垒，宗室那群掌权的老子们可全都在146壁垒呢，把他们杀了宗室立马慌神。 周应龙笑骂道： 说他们什么胡话呢，146壁垒现在有一个旅，你说打就打，赶紧给我滚蛋，你们现在就往中原方向跑。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另一个声音打断掉： 张先生还在听吗？我只想问，打掉146壁垒对战局有没有帮助？ 有。 好，我去打。 旁边所有将领都觉得这声音有些陌生，但他们都知道这恐怕就是那个任小素了吧。只是这任小素也忒狂了一点，一个尖刀连怎么打146壁垒？ 你们不可能打掉146壁垒的。 张先生，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你说明知道不可能甚至会受伤还非要去做不可是愚蠢，但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吗？ 张景林想起了那一刻任小素说：勇敢也是如此。张景林试图劝说任小素不要去冒险，但任小素似乎有了自己的决断，并没有让张景林继续说下去，直接挂掉了电话。按说如今的作战指挥是宗应，就算宗室后方被打了也不会影响到这场战争，但事实不是这样的。主席团之所以是主席团，那正是因为他们对军队有绝对的影响力和掌控权，只是如今暂时让宗应来做统帅而已。如今各个作战序列暂时听命于宗应，战争结束后宗应自己也不过是一支作战序列的长官罢了，也需要听命于主席团。所以任小素问张景林，如果打掉146壁垒有没有用？张景林的回答是有。那是维系宗室团结在一起的地方，就好像杨氏的88壁垒破灭后，整个杨氏立马化作一团散沙，勾心斗角层出不穷，宗室也不会例外。若宗应能够再统领整个前线部队十年，也许他的个人影响力足以在乱局之中力挽狂澜，将所有人拧在一起，但现在的宗应还不够格。 如果178要塞兵败，那任小素想要灭掉整个宗室的想法便再无可借力的地方。也许庆氏未来也会对宗室有想法，但打完宗室之后，庆氏必然会进入一个漫长的休整周期，他们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战争之后的壁垒。不仅如此，庆氏还要花费掉大量的时间来收编杨氏与李氏的壁垒，把那些资源牢牢握在手中消化掉。任小素挂了电话，张小满等人正摩拳擦掌着。 怎么办？咱们去把146壁垒打下来？144壁垒都打下来了，还差一个146壁垒吗？ 尖刀连其他人看向任小素，之前也有人提过要打146壁垒的建议，但是被任小素否定了。而这次任小素竟是完全没有反驳张小满，反而催促尖刀连的战士们抓紧时间上蒸汽列车。蒸汽列车一路全速前进，荒野上大家也分不清蒸汽列车的方向，只觉得这就是去打146壁垒了。车上所有人热烈讨论着， 哎，你说咱们该怎么打146壁垒啊？动作得很快才行吧，不然等那个什么131旅听到消息赶过来，那咱们要面对的就是两个旅了。 任小素在车上抓住那个123集团的副团长说道， 146壁垒的那支战斗旅战斗力如何？ 那肯定是宗室里面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啊，他们的装备全是最新最好的，这支部队向来代表宗室的形象，就连去那里镀金的宗室子弟也必须是最优秀的子弟才能进去，当然他们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。我说你们不会真的要去打146壁垒吧？不是我说丧气话，你们这点人去死磕146壁垒跟送死真的没区别啊。 副团长的心里话是，你们他妈的想死别拉上我呀。结果那副团长看着蒸汽列车行驶的方向说道， 哎，这路不对呀。 安安静静的别说话，等会儿到地方了我放你跟他们一起走，不然你就跟我一起去146壁垒。 等等，这话里的信息量很大。这副团长震惊了，面前这少年走的路分明不是去往146壁垒的，从对方语言之中得到的信息，怕不是这少年想要一个人去146壁垒。蒸汽列车忽然在荒野上停下来，任小素吼道， 下车下车。 车上响起一片拉枪栓的声音，尖刀连以为到地方要准备战斗呢，结果等他们全都下车之后，张小满猝不及防下竟然没看到任小素从列车上下来，而那辆列车则再次提速向远方荒野上行驶离开了。 哎，等等，任小素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 张小满追着列车跑了几步，可是列车太快了，他根本追不上，而且任小素也完全没有回头的意思。焦小晨用枪指着副团长， 这里是什么地方？ 这里是宗室最东边，再往前走10公里就出了宗室地界，您先把枪放下，这事我也不知情啊，只是路上发现方向不对劲，但那少年警告我不要乱讲话。 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，任小素这是怕去146壁垒太危险，所以故意把咱们放在这么安全的地方，打算一个人去146壁垒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难怪一路上任小素都表现得格外沉默，原来任小素早就想好了一切，甚至还毫不慌乱地将他们安置好才动身。张小满用卫星电话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张景林他们，此时一个个将领也都沉默了。周应龙忽然问张景林， 反正我是服了。 这服与不服说的是当初张景林把任小素安排到尖刀连的举动。周应龙是第一个表示支持任小素的将领，虽然他职位在将领里最低。其余将领依旧没有说话，毕竟司令一职所需要的还很多，他们还想再观望观望，如果任小素能从146壁垒活着回来的话。此时任小素正在奔袭146壁垒的路上，不对， 与其说是奔袭，倒不如说是偷袭。任小素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他一个人去146壁垒更加稳妥。他不能明知带着尖刀连会死，还带着他们，所以他干脆就把张小满等人放在了很远的地方，让他们想要过来帮忙都做不到。要知道，张小满他们想要走到146壁垒，起码也得十多天的时间了。当然，任小素这次考虑还是很全面的。如果只有他一个人，他可以有很多种办法从容地进入146壁垒观察情况。不管是翻越壁垒，还是跟着宗室运输车队进入，反正目标小，就会有更多的可能。如果带着尖刀镰，那就真的要打进去了。任小素在快要抵达146壁垒时，就收起了蒸汽列车。他独自一人行走在荒野上，避免被敌人提前发现目标。他在146壁垒外面隐藏了足足一天一夜的时间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混进壁垒里面。结果任小素发现，这146壁垒盘查车辆极其严格，远远的在狙击枪瞄准镜里都能看到。那些负责检查的士兵竟是每一箱物资都要打开，车底也从来都不放过。如今他只能像当初爬定远山后山峭壁一样翻进壁垒了。好在城头守备军巡逻的时间是有空隙的，那一分钟空隙足以他发挥了。因为178要塞在武川山背水一战的缘故，那群沙坯竟是打得宗室节节后退。所谓哀兵必胜的道理就是这样的。似乎身处前线的张景林忽然将后路被断的事情变成了一件好事。178要塞全体将士同仇敌忾，一个个奋不顾身，悍不畏死。当然，这也是有多年信念基础才能做到的。而且这也改变不了178要塞岌岌可危的境况。这两天张景林沉默不语，有将领来询问如何解决宗室突袭178要塞的事情，他也都说没想好。将领们觉得有些奇怪，张司令似乎有点六神无主了，平日里就算再难的事情也会有所决断才对啊，如今竟是被宗室牵着鼻子打。就算武川山这边一直在打胜仗又怎么样，老家都快没了呀。这事儿急得一众将领有点上火，有个将领一夜间头发都白了许多，大家的亲属朋友可都在要塞里呢。有人私下里去问管着食堂的林玉泽， 司令这几天饭量怎么样啊？ 这是有人想着从细节看看张景林到底有没有后手，如果有后手，饭量大概就会像往常一样，如果没有后手，那饭量恐怕就会小许多。178要塞的将领们都知道这事儿，也算是他们很久以前琢磨出来的张景林的怪癖习惯了。然而林玉泽苦着脸说道， 司令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 178要塞的将领们脸都苦了，这次张司令愁得连饭都不吃了。而宗应这边接连失利，虽然这位总司令知道只需要再过几天一切都将改变，可问题在于当下的事总要有个交代，这个交代是对主席团的。一场战争不是只要有胜利就好，战争期间仍旧会有大量的人寻思着如何追责，如何通过追责来排除异己。而宗应这位置很多人都盯着呢，眼瞅着后续计划一旦成功，这就是史无前例的胜仗。说实话，不少人都想摘了宗应的桃子。此时主席团已经派人来问询了，而宗应则表示这一切都是宗务的责任，若不是宗务带着131旅主力部队离开，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毕竟131旅驻守的阵地极为重要，而现在宗务竟因为转移财产被劫的事情抛弃了财团的利益，这得算是临战脱逃。而这个临战脱逃的行为则影响了全局，打乱了前线所有部署。主席团这边联系宗务，而宗务那边则破口大骂说宗应连后方都保证不了，怎么打胜仗，双方就是一个扯皮的过程，互相推诿。但带着131旅的宗务已经丢失了尖刀镰的行踪，他很清楚 其实林振离开并不是他的主罪，暂时转移资产留后路，才更容易让主集团猜忌。战后他会面临什么？必然是狂风骤雨。所以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宗武竟然带着131旅跑了。虽然机械化部队对后勤依赖极大，但宗武敢跑，一定是在中原地区找好了下家。这种带着一支机械化部队投靠的行为，所有人都会欢迎。这一跑，宗室所有人都恶心了，而宗应却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宗武的事情已经掩盖住了战败时的失利，没人再有心思来管他了。宗应此时最该做的还是在武川山顶住178要塞的进攻，若是后续计划还没成功，他们宗室先被打下来了，那才是真的成了笑话。146壁垒的夜晚是寂静的，任小素猜到这里可能是宵禁了，不然不会一个普通行人都见不到，还时不时的有部队巡逻走过。躲巡逻的作战班组对任小素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如今难的是如何找到宗室高层所在的位置。任小素将这次行动定义为斩首，他的目的不是摧毁整个146壁垒，更不是把这里的作战旅给打掉，而是让整个宗室高层瘫痪掉，让宗室重蹈杨氏的覆辙。可任小素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若宗城就是这支作战旅的长官，那么宗城平日里一定是在军营吧？别的人先不说，这宗城才是他最想杀的人呢。如何潜入军营，如何找到宗室高层的住址，是任小素最先要面对的事情。可怎么找呢？任小素在一座小桥下面躲了一夜，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跟没事人似的走在大街上溜达。只是他发现这146居民的神情十分淡漠，整个街道上连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气氛极其压抑。他也不知道宗室在统治期间到底干了什么，才会让这些百姓彻底丧失活力。但只有进入壁垒，任小素才意识到，宗室丢掉的不只是流民之间的人心，连壁垒里也是如此。但他没跟任何居民搭讪说话，他总不能抓住个人就问宗室高层都住在哪里吧。就在此时，任小素正走在路上，迎面忽然走来一个举着白帆的人。只见白帆上写着三个字，神算子。任小素愣了一下，他还是头一次在街上遇到算命的人呢。不过这种事看看就好了，听说这种算命的100%都是骗子，全靠一手忽悠来骗吃骗喝。然而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，那算命先生忽然拉住了任小素的胳膊，却见任小素反手便握住对方的手腕，把这算命先生锁住，提进了小胡同里。任小素看了一眼周围，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时才说道， 你是干什么的？ 那算命先生疼得冷汗都掉下来了。 松手松手，我就是个算命的呀，我见你近几日可能有血光之灾，所以想给你算算命。 哦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